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精彩节目，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。今天光临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大来宾音乐创作人赵英俊，我们来欢迎潇洒哥。 大家好。 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因为之前看到过很多你的报道，就觉得说你这个头发真的是真的吗？我可以摸一下吗？ 可以。 是真的，哎，真的不是假发，所以你 不是如果 发质就这样吗？ 如果有个人戴个假发，也不会戴成这样的吧？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人，就比如说这个名字赵英俊，你可能很多人在想说，是不是爸爸妈妈期望你长得很英俊，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，这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， 我就随手起的， 随手就起了， 随手就起的。 为什么呢？当时个什么样的契机呢？ 因为2005年的时候出了一首歌叫《刺激2005》，那个时候就想，哎，总要有个网名嘛，那起个啥？我就想起个最土的名字， 对。 那时候我觉得，哎呀，叫赵英俊， 你这伤害了一波我们的网友，叫英俊的朋友。 不，现在听起来还挺洋气的，至少还有一点，总觉得是不是跟那些韩国的欧巴好像叫什么俊的，叫什么英的？但是我觉得十几年前的时候真的是挺土的，所以我就随手起了一个名，但也改不过来了，大家都这么叫的。 对，那潇洒哥呢？是粉丝对你的爱称？ 不是，是我以前在东方卫视主持过一档节目，那档节目叫《潇洒哥音乐教室》，那个潇洒哥三个字呢，是我们当时一个导演起的，他说的，哎，叫赵英俊。反正英俊潇洒没什么差，我们就叫潇洒的音乐教室了。这个节目当时是我行我秀的一个护航的一个节目，收视率也挺高的，所以大家就是又跟我叫潇洒哥，所以这个就是也没办法，大家这么叫我也就认了， 就英俊潇洒都占全了哈。乐队是大家不得不提的一个话题，我也去电影院看了，真的很燃，特别是对于很多就是喜爱音乐或者说曾经有过音乐梦想的人来讲，在里面看音乐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情，而且特别是最后的那个致敬环节，就说当时网上有说，当时大鹏导演又找到你的时候，你以为他只是找你写主题曲，就像其他 N 多的电影，像你写红了的那么多的电影主题曲一样，就后来发现他让你打包一整部电影的主题曲，当时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就觉得说我抓住了一个机会，我可以把自己这么多积累的东西都拿出来，还是说大鹏你坑我？ 不是，其实是都不是这样的，是缝纫机乐队这个是本来大鹏想导一个别样的一个片子，只是因为编剧苏彪那个时候说，哎，我们他有一个想法，要不要做一个小城市的一帮摇滚青年的一个故事，说 OK 啊，那就是说最开始有一次开会，就是我大鹏苏彪三个人就说，那既然是一个音乐电影嘛，那一个音乐创作的一个音乐人应该比较早一点的介入，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去了解这个故事，然后我们再去慢慢去想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乐队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，什么样的风格，他应该写多少首，应该有多少首歌在电影里面呈现，有多少首歌是别的乐队的，就是我一直都在这里面的。 对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因为这两年的时候，电影配乐、电影海报还有电影的主题曲，已经成为了三大不可或缺的让电影成为爆款的一个因素，而赵英俊在这其中就成为了一个代名 名词，好像提到他所有的电影都会带着被这主题曲带红一样，哪怕电影没有红，主题曲也会红。但其实你会发现在这当中的一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，因为很多的像电影的音乐创作者就说，哎，你帮这个电影写首配乐就好了，但你可能会是参演，甚至说在泰囧的时候是联合编剧参与到其中的时候，你觉得就对于音乐自己来创作的时候有帮助？比如说你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加入其中的，还是说觉得哎顺道反正我已经写歌了，我也参与起来挺好玩的？ 这些都是被委托创作吧，就是有的电影呢会找我写配乐，就是说里面的音乐，有的电影会找我写主题歌，但只有一件事是顺道的，就是大家觉得哎你这个歌也写了，歌也唱了，来演个角色吧。通常去里面出演都是顺道去演了一下，比如说缝纫机这个，就是我当时没说，最开始没说要演，就是只是说去帮他策划整个的音乐和写几首歌。那反正你都要在现场去演了，我说好好好，那就演吧，是这样的， 就设计了一个角色。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张英俊说，哎，反正你们都找我来写歌了，你们还可以顺道找我演戏，这样我还可以多赚一点。开玩笑是吗？ 就是开玩笑了，但是那个里面那个角色还蛮适合我的。 我们说回到这个缝纫机乐队哈，第一首成型的歌叫做塑料道。因为当时这首歌是自己以前就有雏形，还是说就是为这个电影量身打造的？ 不是这个电影，这个歌我十几年前就写好了。写好了之后呢，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用途。我说的用途不是说一定要放在电影里面，是我要找一个契机，是我自己把它唱了，发唱片做一个主打歌，还是说给一个歌手去演唱？我一直没有想好，它就一直放在我电脑里。后来大鹏跟我说了这件事之后，我也没想起这个歌，直接有一天我翻电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哎。然后马上脑子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化学反应，我觉得这个歌的某些东西和缝纫机乐队是有一个迷之契合的。然后我就丢给大鹏，丢给苏彪，丢给组里面的小朋友们，他们都觉得我感觉好像找到了那首歌。 已经记不清楚我从哪里来，忘记了为什么 九二七双频收听 ，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，素人歌者大 PK， 原创音乐全推荐，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《挑战新歌声》，天生好嗓，魅力开唱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播出的《挑战新歌声》，我是主持人静瑜。在11月13号下午的2点钟，叶培在北京举办了自己新专辑的发布会。

爱上， 怎会爱上？ 若没有深情。